Thank you. We'll be right back.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。